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养老住宅的一些事情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新郎乐居的北京资深编辑郭云科。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尤其今天我们所说的养老住宅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两周的活动啊，这周和下周呢都有，所以呢最近活动比较频繁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需要来参加。本周六啊，也就是后天呢10月20号，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会举办线下的看房团的活动。那这次呢我们精选的线路呢主要就是带大家去看一下丰台和房山啊400万以内的房子，而且这次所看的项目呢大都是品牌开发商的先进房，价格呢也是比较刚需的哈，说大家感兴趣您可以报名参加。跟大家说一下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时间呢是10月20号的周六啊，10月20号周六下午的1点集合。集合的地点呢是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出来之后呢，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大巴车，上面呢会挂着我们楼市好声音的一个条幅啊，大家可以来直接报名的时候，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和电话啊，包括几个人就可以了。那另外还有一个活动是在下一周的周六啊，10月27号，那我们会组织家庭主题的这样一个家装活动。这一次呢会带大家走进家居馆，深度了解一下目前主流的主材、家具、软装等一些品类。另外这次活动我们会请来我们的非常喜欢的老朋友，北京电视台的特邀专家，也是我们节目组的专家宋军老师呢，现场的手把手的教大家去如何来选择家装的材料，来辨别一下优劣。另外在活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开展家装的课堂，现场呢大家还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呢畅所欲言啊，让 去让专家们解答一下自己的装修的问题啊。那这次的活动应该也算是我们在2018年吧，算是比较大型的最后一次了。那里面的探店的品类也是比较多，比如像什么卫浴呀、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呐、衣柜呀、涂料、电器呀啊等等都有。如果您有装修的一些需求，包括比如说我可能想明年开春，那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过来好好的去听一下哈、啊，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报名的方式同样都是我们的，一个是电话，一个是我们的好声音的这样一个公众号。这周六和下周六同样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们您报名参加哪一天的活动，把您的姓名啊、电话，还有就是几个人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周六下周六的时候会给大家准备饭哈，所以最好还是告诉我们一下人数。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就是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活动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哈，那我们下面还来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养老住宅的一些事儿。那说到这个养老住宅啊，上次好像你们简单的聊了一小会儿是吧、 嗯、 大概都说了哪些事情，给大家先回顾一下。 对，上次咱们聊养老住宅呢，第一是因为咱们好像之前一直聊限定房，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刚需的朋友们会听，但其实呢好像也有一些听众留言，就是可能想看看第二居所。然后呢咱们也查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其实咱们就是从2020到2050年中国的养老人口就 4.73 亿了，还是挺可怕的。 嗯， 其实呢说明这个需求是在的，只不过可能一开始咱们关注更多的是刚需，后来呢就盘点了一下，看了一下数据，就是看咱们比如就拿北京为例，北京的中老年人他一般都选择哪儿作为养老地产或者第二居所。其实看了一下城市主要很受欢迎的，第一呢稍微远一点的像海南、云南、广西北海、贵阳、无锡、北京北边的烟台、威海，包括吉林长白山，这个附近都是属于咱们北方的老年人喜欢的，这是一类，属于叫生活在别处。 嗯、 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不能生活在别处，还是要自己的生活半径的，那么可能就是咱们北京周边。北京周边其实就是顺着高铁去看，比如京秦高铁呢秦皇岛差不多，然后京张呢应该就是下花园啊、怀来啊、整个张家口这一片。那还有一条是京沈可能就到了承德，包括承德南边的兴隆和滦平，因为都有站嘛，兴隆是有乌灵山，滦平是有长城，所以可能都是大家关心的。 所以可能这些地方呢大家根据自身的需求，你看刚才远一点的地方肯定相对都是环境比较好，空气比较好，然后呢可以在那儿长期的居住，哪怕长期不了，我住个一个季度两个季度的还是有的哈。那近的呢就是可以我比如周末哪怕随时去都行，对吧。那这么多的地方刚才也说了大家有不同的一些这种诉求哈。然后那你有没有平时接触过一些买房的朋友，他们选择这类养老地产主要是需求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是因为咱们一上来呢，比如平时聊天也是中老年人或者老年人选择什么，其实我们还专门查了一下04年就对于这个年龄划分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我给大家念念，可能有的还是挺颠覆您的想象的。比如说45岁以下其实统称呢是青年， 我记得那会儿好像也就说30以下吧，是吧？ 对，就是我看一下数据，比如说04年以前30多，那30以下那是青年，然后就进入 中年了。中年了， 对 对 对、 嗯、 然后呢04年就是45岁以下都是青年，45到59呢中年，60到70是较为年轻的老人或者老年前期，75到89是老年，90以上呢是长寿老人。所以其实这个群体它也是有层次去需求的， 对 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也根据周边的实例，包括也跟朋友们聊了聊，比如分这么几类，所谓的就是刚才04年推的这个数据的中年的需求，那属于咱们的社会责任或社会关系，这些都还是在的。另外呢孩子基本也都还没 大了， 对大了，但是还没成年，就是还没完全有自己的生活。那呢就是您的自由时间是有的，但是您不能太多的离开这个城市，所以选择环境的可能多一些。但是有些人说可能环境，因为咱们环境现在好多配套不是特别好，那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呢也还好，只要你景色好就 OK 了。因为我开车呀坐高铁这些我都无所谓。等到了这里边规定的比如老年前期，那就一方面呢前边的中年的诉求其实也有，另外就是不但自由时间更多了，社会关系可能隔离的也更多一些，这个时候我也可以选择生活在别处。因为有一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两口子就是自己有独立的生活，跟周围的朋友呢其实 不是那么多接触，那就无所谓，他们有时候就可以换个地儿去住住。 嗯嗯，还真是。但是这么想吧，我觉得可能在一些生活在别处的地方，那他的可能这个医疗就比较关键了。 是， 因为像以前你看咱们所说的这种老年朋友，可能就六十多岁咱就算了，是吧？但是现在呢，可能他们算中年，对吧？那可是刚才咱们说的，像老年前期呢，基本上就得七十多了。 嗯， 那这个时候，那可能对于我们生活在别处的话，他这个医疗保障就需要比较重要了。 是，包括我现在也注意看了看，比如就拿咱们北京，比如河北或者天津，就是这些地方的开发商，有的时候它的销奖呢就会有变化。 嗯， 比如说有一些能通过其他方法谈下来，他会特别重点的提，我就不说哪个项目了，他会说就是咱们北京的社保在他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就是这家医院可以用。 哎，这个挺好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所以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看啊，这些朋友在选择养老地产的时候，就是对针对不同的一些需求吧，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哦，是的，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建议。首先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官方的年龄其实人家有区分，那我们呢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其实严格的判断一下。因为好多朋友他看房，尤其是看旅游地产，很多时候都会有那句老话叫乍见之欢，一看太漂亮了， 对， 然后对比北京的房价又太便宜了。但其实呢，考虑一下自己的诉求，社会关系啊，或者个人时间呀，这方面是一考虑。在这基础上，其实您要重点考虑这么几点。首先，我个人认为品牌咱们就不说了，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其次呢，大品牌也要有它的好物业，因为有些品牌开发商的物业并不是自己的，这个时候你后期运营可能是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日常服务。我们正常的如果在北京买房，其实你看的无非就是物业常规的服务。那如果是第二居所呢，可能就要细化到比如就餐呀、娱乐呀、生活管家呀这些方面。然后呢，以及就是咱们日常的生活配套其实分为，比如这个开发商他的大盘他是主体给你打造了规划，还是说是一个小而美的楼盘，但是周边呢是有很好的规划，这两点都可以。 所以就是可能还要看一下整个不同的他们的各自的一些规划是什么，对吧？ 是的， 然后看看能不能符合您的一些触动点。 对。 那我们再说一下啊，比如说如果是那种就是自己住的话啊，因为可能有一些现在的这种养老地产呢，可能大部分好多还说我先买了，对吧？然后等到我真正老的时候我再去。但是呢中间总会有那么一些年，是吧？所以可能会处在一种商业的这种运作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比如说是自己住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研究？比如说我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个地方？因为它毕竟不在北京嘛， 对， 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些地方还是不是很熟悉。 对，其实我跟我周围的朋友也是这么探讨的，就是一般我去到一个旅游地产，我很重要的会问，就是您这边的返租或者您这边的代运营是什么样的？那有些开发商他可能没有这一项措施，他就会模棱两可的给你介绍过去，这种呢我就会谨慎一点。因为像您说的，我是真的考虑自己住，但是自己住我要不就是我可能每个周末或者说过几年住，那这段时间谁来帮我运营都不说，就是产生的这个租金的收益，哪怕是比如我保证这个房子正常的干净整洁，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成本。然后这里边呢，因为谈到运营了，其实我来的路上想了几个运营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几个呢，基本上如果您愿意的话其实可以去参观一下。然后比如说，首先其实刚才说了自己住呢，咱们也分年龄段，像老年，就对于真正的老年，04年这个数据定义的，那应该是8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了。这里边运营给我感触比较深的是远洋他做的春轩茂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其实它不属于开发商的社区，就是您不会在那儿买房，它是类似于那种养老院，但是它全部都是这个春轩茂自己在运营的。我当时是作为媒体去参观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它是一个六层的楼，在咱们北京亦庄那块，我去那个店大概是4到5层，这两层呢是给咱们就是不太能自理的老年人或者失智的老年人，特别是阿兹海默症，就这种老年人去住的，可能是儿女把他放这儿。然后他们日常呢生活是在楼顶是个很大的广场。然后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让我特别惊讶的，就他们院长给我们介绍，就是说阿兹海默症他其实老年人会逐渐的丧失一些记忆嘛，但并不是说老年人他就不记得了，而只是说这一部分暂时可能想不起来了。那如果你不去关注这一点，可能他慢慢就会 望得更多。 嗯， 那他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他们有一个类似于时空走廊，这个时空走廊是这样的，比如说现在80岁的老年人，那可能他之前生活的那个年代，他常规的场景，比如说有一间屋一推进去，红色的，然后呢有那个龙凤的暖瓶，然后龙凤的盆儿，就这是一个结婚的场景，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结婚的场景。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生孩子或者其他几个重要的场景，把老年人放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一个失去记忆的老年人在这里，他会有些其他的反应，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就说明运营他其实用心和不用心的区别。 嗯， 还有比如像有的社区他是给年轻的，比如海边，我之前去秦皇岛有这么一个社区，他就是不光是我们日常看到朋友圈，比如说逢年过节、端午、中秋带着大家做活动，他平时就有非常多，周一到周五都有排期。其实他那个运营团队呢，常规的就七八个人，在我看来，但是就一直有。慢慢的，其实社区你会发掘意见领袖嘛，比如现在他有自己的话剧班，然后歌唱班，包括马术班， 各种兴趣班， 对， 是吧？ 这些其实都是业主自己运营的。 嗯，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选择一个社区，其实您可以这样，比如我选择了这个区域，我喜欢海边，那您在这住一段时间，然后您去发掘那些真的有意思的社区，您再去那儿买。这样的话，因为您是要自己住嘛。嗯，像我刚才说的海边的这个社区，我自己旁观，它返租的收益也很高，要比周边高很多。 所以就是可能它的一些附加值，对吧？ 对， 就是不管你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产，它的很多的，比如说它的物业服务也好，还是说它的这种附加值也好，都是能够这个让它这个品质提升的一个关键吧。 是的， 嗯。然后那我们也现在来探讨一下，就是目前现在养老的一些模式哈。 嗯。 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可能觉得之前要不就是在家里养老，因为想可能不想离开孩子，对吧？ 对， 有的呢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像养老院这种形式。 嗯，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养老地产。 嗯， 那在这个地产当中可能它的配套各方面都还比较的这个齐全，然后这一家人也可以到那儿去居住，然后老人也可以自己在那儿居住，是吧？就很多种方式。 对， 所以我们下面也给大家总结一下。 嗯，然后我们是从业内的角度看，咱们首先涉猎养老地产的开发商，如果说他只是做一个大盘的，其实咱们不算嘛，只是说他有成体系的往养老产业发展，基本上呢是这么三个状态。咱们拿几个开发商举例子，比如说保利集团，保利集团呢三个产品线，一个是河西汇，这个是养老公寓，一个呢是养老社区，还有一个就是河西健康生活馆。然后再举一个比如说耳熟能详的像万科，也是三条线，一条是社区服务养老中心，一条是养老公寓，一条是全龄化养老社区。还有几个例子我就不举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发商现在基本是三个产品，就是您可以看到的。一呢，就是我还是盖这种以楼盘社区为圆心，这个是我整体设计的，运营呢也是我运营，但是可能在拿地的时候，我判断这个客户地图就是中老年人购买，那么我在房子设计、建筑设计以及我插入的配套里边就是这种养老的概念。但是这个其实还是要您在家养老的，就是说我提供服务嘛，然后您住在这里边，您住得很开心。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养老公寓，这个是真正的所谓的养老院，但是可能跟传统意义上呢它是有一个迭代的，会更舒服，比如刚才咱们举的春轩茂就是这个例子。还有一种就是我其实之前那两种都是属于我这个品牌来自己运营，那么第三种就是我是一个插件，我只是这其中一部分给您提供服务。比如说您是绿城的开发商，但是您这个社区呢 A 中老年人不少，您可以采购我，然后我在这边做一个配合您的工作，就基本上是这三种。 嗯，所以就说可能这几种这种养老的这种方式，可能我们在去看养老地产的时候可能都会有涉及， 对 吧？那比如说我们针对这种不同的这种方式，那我们作为想去选择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或者说哪种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现在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对，其实是因为虽然是养老地产，目前我看了一下大家基本上借鉴的模式，日本肯定是，韩国是，这两个是亚洲嘛，然后还有可能澳大利亚，这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三个国家现在老龄化也都是个问题。 嗯， 那但是目前咱们国家因为在家养老和养儿防老这个意识是肯定还是很坚挺的，所以目前大部分人他还是选择我刚才说的第一种，那就是首先它是开发商建的一个大的楼盘，其次有很好的规划，其次呢有自己很好的运营，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这一种。那后边那两种呢，可能第二种是属于基本上都是儿女帮老年人去选择的，或者跟老年人谈过之后就这样去选择，像第三种呢可能还少一些。 所以那可能像这几种这种方式，我们想就多给大家一些建议哈。你比如说我们看了很多这种第二居所，刚才说像远一点的这种地方，那远一点地方是不是就适合比如说寻找那种带运营模式的这种更好一点？ 对。就是像远一点的运营模式，比如我拿海南举例子，就是海南的一个开发商吧，然后他是一共在海南，我看一下大概拿了10块地，然后这里边呢最有名的应该是就是富力红树湾，就我说的名字嘛，因为一共是10个，然后他的模式是这样，比如说我看到的，首先员工的运营其实类似于我刚才举的秦皇岛旁边的那个例子，就是老年住在这里边会很舒服，这个是您生活上他提供的运营。第二种呢，就是房子品质也还不错，因为他也是盖了那么多房子的一个有经验的开发商。第三就是他的这些楼盘之间，因为比如您去海南玩，可能也分我今天想去东边玩，明天想去西边玩，那这个时候您买的这个房子，它其实互相之间在有的楼盘之间它是有一个那种叫换租或者说就是时间转让的，这样的话就是您的成本会降低，等于您买了一套房子之后，那么您可以分时到其他的地方去玩，这样节省了您的成本。第四就是当您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不会在海南去玩，那么我就把这个时间整体的去包给这个运营的人，他就会帮我做返租，等于说在您的收益上或者您实际住起来上他都有个保障。目前其他开发商其实也有这个模式，所以比如说咱们去看一个旅游地产的时候，除了看房子本身环境漂亮以及一些配套之外呢，可能这一项就运营又分租和您自己住，这一项您也问清楚。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养老地产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那刚才呢也有朋友来问我们本周的这个活动的事儿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本周和下周呢都会有活动。那本周六呢10月20号我们会举办线下的看房团的活动。这次精选的路线呢是带大家去看一下丰台和房山400万以内的房子。而且这次所看的项目呢大多都是一些品牌的开发商的一些限定房哈，而且呢价格也是比较刚需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您现在就可以报名参加一下。报名的时候告诉我您的姓名和电话，包括您几个人啊。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时间呢是10月20号的周六下午的1点钟集合，集合地点是在丰台区南三环的角门西地铁的地口，出来之后呢都会有大巴车，上面会挂着楼上有声音的条幅。报名的方式呢，一个是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另外一个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留言的时候姓名电话还有几个人啊告诉我们。再一个呢是10月27号下周六啊，我们会有这个主题家装的这样一个探店活动。这次呢也会走进家居馆啊，深度了解一下目前主流的一些建材呀、家具啊、软装啊等等一些品类。而且这次我们还会请来大家特别喜欢的老朋友哈，北京电视台的这个特邀的专家，包括还有我们电台的这个特约的这个专家宋军老师，手把手的教大家去选择这些材料，辨别一些优劣。而且在活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开展家装课堂，现场的和大家畅所欲言一下哈，比如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就可以习题先列一下，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您可以一个去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家哈。另外包括比如说家里如果有户型图的是吧，然后包括您想了解哪方面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带着去哈。报名的时间呢当然是在我们的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吧，会报名截止下周六，所以还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们几个人，因为我们中间呢会给大家准备午饭啊。那几个人电话还有包括您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想了解哪些方面，如果能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内容呢加进去啊。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品类还是比较全，应该也算是我们在12月之前吧，算是比较大型的最后一次了。那平常可能就会比较小型一点哈、这次比如说像卫浴呀、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呐、衣柜呀、涂料、电器呀等等啊都会有。所以记好了我们的电话啊，85013710 85013710。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留言啊，把您的电话、姓名、几个人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具体的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呢，大家要随时关注我们最近的这个公众号，我们确定好了之后呢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地铁口边上嘛，它可能不太能够停大车啊，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再大家集合。同样如果您想报名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也是要提前来进行这个 报名，因为现在排队朋友还是挺多的，告诉我您的装修时间，我们好根据您的时间来安排专家上门去给大家看一下。好的，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两场活动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电话来和我们进行沟通。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养老地产哈，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在一些地方的养老地产做得还不错，对吧，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打算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下，比如说您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包括比如说您关注哪些区域，对吧，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下。同样您可以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就可以了。下半段呢我们会跟大家聊聊包括国外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借鉴的模式吧，然后看看有哪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的啊。当然我们还会跟大家再聊聊我们的这个安居快讯里面的一些消息。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那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养老住宅的事儿，一会儿见。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新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养老地产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老乐居的北京资深编辑龚云科。你好。 您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活动再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因为这马上这周的活动要开始了，本周六啊，会有一个看房的一个活动。那这次看房呢，我们主要带大家去选一下关于丰台和房山的400万以内的房子，算是比较刚需的吧。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报名参加。同样集合时间10月20号的周六1点，集合地点是在丰台区的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活动呢会有一个大巴车在那个地铁边上，大家看到上面挂着楼市好声音的条幅哈，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在下周六10月27号呢，我们会有一个主题的家装探店活动。这次我们还是会带大家走进家居馆，深度了解目前的一些主流主材啊、家具啊、软装啊等一些品类。而且这次呢，我们还是特别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非常喜欢的一位专家哈，就是我们北京电视台的，也是我们北京电台的特邀的这个装修方面的专家宋军老师，现场的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去选择家装的一些材料，辨别一些优劣。而且在活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开展家装的课堂啊，现场和大家或算是畅所欲言吧。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些问题呢都带过来哈，随时去问就好了。时间呢是在10月27号周六，但是具体的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这两天呢也会有公众号出来，大家随时的去关注。我们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些又方便大家又方便停车的一个地方，然后来我们来集合。这次探店的品类比较多啊，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呐、衣柜、涂料、电器等等。 证啊，应该算是比较全的一次，而且也算是我们在年底之前吧，大型的这种探店活动的最后一次啊。所以如果大家有装修需求，或者明年开春要装修的朋友，建议您都来看一下。报名方式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的电话85013710，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上面您可以留言。留言的时候呢，把您的姓名、电话、几个人告诉我们，因为中间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午饭啊。好的，那我们活动说完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您再继续问哈。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从北京城南行动计划的逐步落实，7000亿巨资的推动，到经济新重心大兴国际机场的一个建成，位于北京南部的大兴呢，应该说迎来了一个区域的蜕变。比如说像交通啊，新机场、京开、京台三条高速路的环绕，还有像4号线、新机场线、19号线三条轨道交通密布。配套方面呢，比如像购物中心啊、三甲医院呀、知名的教育也是汇聚大兴哈。大兴呢，好像就是北京南部的一个新引擎一样，正大步的向前，应该也是成为了安家置业的一个热门区域吧。 是的，咱们置业上呢，大兴一定是今年的热门了。目前我数了数在售的限定房有九个，可以盘点一下。比如说咱们大兴四号线从五环往外数，像金地悦风华、招商雍和府、金悦府、怡景万和，这就在四号线上。到了瀛海呢，又有瀛海府、万和斐丽，然后再到亦庄西区又有和悦华锦、金林府，再到亦庄东又有喜瑞天柱，这些呢都是均价50000出头，买房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所以就是说大兴呢，大家现在已经慢慢的逐步的就关注它了。 对，然后对于南城发展呢，我们也调研了一下，然后买房人集中看中的咱们大兴这几个话题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呢，一定是新机场，大家都知道新机场快建成了，那新机场除了本身是个利好之外，那么现在呢，咱们自己的资讯也能查到，就是目前大兴正在极力的推动着整个南部地区的整体发展，启动了机场周边地区3年行动计划，投入资金63亿，落实各类项目64个，那这无疑是个大的利好。那第二呢，就是说完机场再说一下交通。交通呢，又有5纵2横一联络发达的这个整个的大兴的区域，包括比如京霸城际轨道、新机场线、新机场高速、京台高速北京段、京开高速的扩建、机场北线高速、郎卓城际铁路、 S6 城际铁路联络，那这样串联起来呢，就让大兴人民的出行也更加的方便了。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尤其是刚需的朋友们，其实出行再方便，咱也不如就一出门咱就能上班，不用再跨区的去工作了。所以说亦庄的发展，包括亦庄带动了咱们整个大兴区像西红门这些片区的发展，也是咱们买房人比较关注的。 没错。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哈。昨天上午的10点呢，随着最后一组钢梁缓缓的移入指定的位置，那京张高铁的第一大站啊，就是新建的清河站主体结构是正式封顶了。那据了解呢，京张高铁的清河站呢将在年底完成主体结构。2019年底京张高铁呢将开通运营，沿线的10座车站呢也将同步的投入使用。那届时清河站呢将实现和地铁的13号线、轻轨昌平南沿线以及地铁19号线的支线等3条轨道交通线路是换乘了。 是的，而且刚才说的10座车站投入使用的同时呢，咱们清河不还有一个应该是百年的老站了，这个老站就会被建成博物馆，这个也很期待，我觉得应该挺有意思的。那京张高铁呢是国家规划实施的8纵8横京兰道通道的东段，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个是重要的一个配套。京张铁路呢全程是174公里，刚才也说了是10座站，哪10座呢？北京北、清河、沙河、昌平、八达岭、长城、东华园北、怀来、下华园北、宣化北以及张家口南。那其实京张高铁的沿线景色非常的优美，也是咱们今天聊的第二居所呀、养老地产呀，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一个区域。目前其实用户喜欢它是因为景色，那很痛苦的地方就是堵车， 开那个八达岭高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如果这个高铁通了，相信会有很大的改善。 嗯，没错。好，我们来看第三条信息。中国城市呢有多少房源是空置的哈？是否应该开这个征这个空置税呢？这个话题呢也是引起了近日哈这个业界的一个广泛的议论。那根据媒体报道说，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这个负责人呢也表示说，为了理性的遏制逐步烫平房地产的泡沫，房地产税呢应该分解为四个税哈。那税先出台能够精准遏制投机的一个消费税、流转税、空置税，然后再从容的去考虑这个物业税。 是的，那这个议论呢最近也是非常的热烈。但其实咱们首先先来看看什么是空置税，因为其实空置税咱们国内是没有明确的定义的，所以咱们就参考国外的一些标准。首先呢，它一般是指为了充分利用资源而对空置的居民房屋收取一定量的税收。那空置的定义呢一般是不住也不出租，我国土地资源非常的稀缺，人口众多，这样的房子肯定是对资源的一个严重的浪费。那但是从今年九月份咱们国家公布的立法规划来看，其实只有房地产税法这一项列为了第一类项目，也就是说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定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其中呢空置税并不包含。此外，其实空置税空置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也就是什么情况下认定它是空置，这是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的。基础工作包括比如房屋地产的信息的共享，以及物业管理公司的信息的共享，这些基础的数据。所以说不难分析出房屋空置税这个推出应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条信息哈。近日呢，住建部的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全国房地产商会的联盟的主席呢，也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哈，说现在中国的住宅人均呢是 1.1 套，人均建筑面积大概是在35到40平米之间。他认为呢，中国的住房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是，当时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有一些朋友，包括燕燕，你会不会觉得人均35到40，咱一家三口其实还挺够住的， 对 吧？ 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好像感怎么总感觉好像没有这么多呢。 是，然后所以呢，咱们也详细查一查为什么其实听起来够住，但是却说还有很大的发展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发达国家，因为这个标准是按照发达国家定的嘛，发达国家的面积是使用面积或者说套内面积，那么咱们中国计算的是建筑面积，这个中间有一个 25% 到 30% 的差异，所以说人均面积可能没有听起来那么高。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接着从城镇化的水平说，咱们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 58%， 那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呢是 42%， 不管是42还是58，对于咱们未来 70% 的这条线其实还有一个空间。那么未来会有多少人进城，刚才说的这个人均里边又有多少是城市的房屋，房子到底还够不够，这又是一点。第三点，其实任志强先生之前也说过，就是目前最多的是阶段性的饱和，拆旧建新还会带来大量的需求，再加上家庭其实越来越小型化了，这个其实参考比如日本的例子也能看出来，比如说像独居的老人或者年轻人，他会选择一人家庭越来越多。那么这些呢都是说明，其实引用数据来说，发达国家一人家庭在 15%-20%， 但是中国现在其实这么算起来 6%-7%， 所以呢未来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哈。押零付一，无需押金即可入住，这是房屋中介呢就热推的关于这个信用免押金的一个租房的模式哈。那近日呢，北京有消费者发现说，一家中介呢热情的推荐这种信用租房，竟是这笔这个贷款的业务哈。这个当然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险些就被贷款了。那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哈。在这再次强调，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一定不能说被这种被网贷的这种套上哈，存在很多的这种风险。 是的，那其实呢也有朋友会说，这个推出它毕竟还是一个官方的动作，为什么后期会有这么多的接下来的这种讨论呢？也跟大家捋一下。其实2017年10月某宝宣布首批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南京、成都、西安、郑州这八个城市去试水信用租房，有超过100万间的公寓呢正式入住了它的这个某宝的这个系统。那么这里边它的某某信用积分如果达到了650分以上，就可以免去租房的这个押金，这个呢就等于是信用加租赁的一次跨界的试水。此后很多经营者都进行跟进，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普遍还是 看好的，但是呢，其中就这种经营创新的意义呢，其实信用租房可能会被一些人去变相的去做。比如说举个例子，不少房产租赁中介，尤其是小贷公司，在这个时候介入了，存在着明显的违法违规。比如说他一定要您设置前置的虚假的，必须要进入某个 APP 才可以办理这项，或者是他强制要求您把自己相关的信用卡号这些很关键的信息提供给第三方，这样造成了您信息的不安全。还有就是等到您交房或者租约到期的时候，一些资金上的问题，比如说占用您过长的时间，所以现在才会有这种讨论。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那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的看房团，或者是下周六的探店的这样一个装修的活动，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您都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这是在上班时间。那其他时间或者是打不通的时候，您就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您几个人，如果想报名陪同计划的话呢，要把您的房子的位置和大概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那下面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养老地产的事儿哈。那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很多国家，其实这种养老地产还是做得不错的，对吧？ 对对对。包括我们看之前那些资料，其实咱们国内大部分开发商他也是借鉴的国外。比如这里边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呢日本，因为日本的老龄化可能它是中国比较参考的一项。那日本呢目前还是借助了，我不知道刚才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养老模式呢咱们目前选择的也是三种，那日本呢这是其中一种，它其实还是偏工具化的，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养老的日医学馆，就它有专门的这个称呼，也就是日本老人通常选择还是在家养老，这个是为主。那这个社区呢可能会配备这样一个日医学馆，那么老年人在这里边去集体的比如说就医，或者组织他们一些活动来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比如乐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日常的健康以及一些疾病的维护，这是日本。那么到了比如另一个呢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其实是中国的开发商借鉴的比较多，比如澳大利亚的这种模式其实也是，就是拿一个案例来说，像澳大利亚的水伯克就是一个大的社区，这个社区其实包含了比如五星级酒店，因为它也有自己的景色嘛，然后还有呢一些可以用来购买或者长租的这种项目。那这个整体运营下来，比如说人们通过缴纳就是置业是一方面的钱，或者说该五星级酒店的这些钱，那么来付这个成本。第三种呢其实是三星，三星就是另外一种了，韩国的三星主要就是这种养老院的模式，但是它的养老院呢是考虑到一个叫三代同堂，这个我之前在广播里边听过一次，咱们北京其实有一个养老院在做试点，当时他的那个院长好像是个80后，还挺年轻的，具体品牌我忘了。什么叫三代同堂？就是老年人长期住在我这儿，我这是养老院嘛，但是我其实还包含了比如说幼儿园，这是一块，还有就是我的养老院其实有点像长租公寓，它有自己的比如说健身房啊、游戏厅啊，这些是给年轻人准备的。就是我来看我的祖父，那可能有的小孩子他会觉得有点单调，把小孩子留在这儿，或者老年人跟小孩子一块玩，提供了很多这样的场所，来保障这种三代同堂共聚天伦之乐。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那种家庭式的养老，但是呢他可能在整个这个社区里面把这种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活动或者关于养老的方方面面吧，做的可能是比较的精致或者比较的全面一点。 对， 它其实还是一个社区。 对，但是呢这种社区是属于您长租，而不是说您购买这个房子然后再享受这个配套。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 对。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哈，当然可能我们在中国到底怎么样去进行，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对吧？好，那我们最后再聊一下，比如说毕竟我们是北京嘛，对吧？所以就是平时接触的这种买房的朋友也比较多。那除了刚才说的这种第二居所，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考虑还是改善嘛，对吧？ 对， 因为毕竟改善完了之后房子大了以后呢，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住一起啊，或者说有的买成这种上下楼啊等等哈。那这个一般大家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会比较多一点？ 对，其实我们日常接触的咱们买房的朋友，比如说买第二居所的，无论买哪儿，我个人感觉就是性格上啊或者生活经历上啊，跟咱们这种改善类的中老年朋友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然后我举几个我身边的就是改善置业的例子，比如说第一就是这个改善型， 肯定老年选择的更多医院或者之类的。那咱们举一个南五环，南五环那边有一个楼盘叫金地悦风华，那有些青年人他选择它可能是因为五环边旁边呢有一些大型的商业，我上班比较方便。那我们有一对老年的朋友，他可能是看了北京很多的楼盘了，因为我们也知道之前一些经历，最后选择这儿，其实最最主要的原因有这么一个，就是发展大南城嘛，咱们今天资讯里边也有了。那发展大南城其实还有一个没提的，就是医疗配套。医疗配套这一块，那像南城已经有的亦庄新院是那个同仁新院是在亦庄，那另外呢就是北大医学院的南区是在大兴，还有就是儿童医院的南区是在大兴，这两个院址其实都会落在就是南五环高米店这个区域。那所以呢这对老年人他就会选择在这儿去买一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这个楼盘的户型，这个户型现在应该北京有三四个社区选择了，就是它虽然也是限定房89平的三居，但是它做了两个卫生间。然后老年人呢就会觉得，像他们都是置换嘛，市区置换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大的，然后三居，或者他们家好像是三居，但是没有电梯，所以就想把这个房子留给儿女，自己选择一个有电梯的这种洋房，两个卫生间，将来因为考虑到请比如说保姆之类的，这样会更舒服。所以说这是他们选择的一个楼盘，或者说这个需求是存在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老年人，就是他选择的目前应该是选择京西，因为京西相对来说含氧带嘛，所以很多老年人会关注那儿。那昨天呢我是跟几个朋友去京西看了一个楼盘，那个楼盘应该刚推出没多久，叫那个华翠西山。华翠西山是在科罗陀桥旁边，就是咱们门头沟的 S1 号线最后一站应该是石场站，那石场站旁边。其实门头沟呢整个来说是一个改善性比较多的区域，那相对来说刚需价格的楼盘不多，这个楼盘就很吸引人。我去的时候因为昨天是工作日嘛，但是我看现场也有一些人在咨询，以咱们中老年朋友为主。那这个一是离地铁近，二是我自己看他那个房子有一个让我很吸引的，就是四层的一梯两户的小洋房，85平，而且因为我知道燕燕你之前是很喜欢带小院的房子，他这个就是85平一梯两户四层，一层还带个院，还带个下院，就是下边的那种地下室。但是因为它建在这个西山，属于浅山了，就是它后边就是山，所以等于它是在坡上嘛。那坡上就想象一下，其实它下挖的那个地下室，它在南侧是等于是露面，就是露在阳光上的， 还是挺好的。 对，这个就很吸引人，所以很多选择西边还想带的老年人，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也是我们就是很熟的一对叔叔阿姨，就是叔叔阿姨，我们是在年初应该北齐家那边不就推出很多限定房了吗？那会儿就认识的，然后当时看了北齐家很多，后来那天就跟我说小柯，你看我的预算大概是800到900万，就别超900万。然后我目前在纠结这么几个，南三环有一个限定房是叫明月院。这个阿姨看上的就是地理位置好，但是呢这个现在房源不多了，她能选的是东西向的那种朝向，不太满意。北边呢她就觉得比如北齐家，这是她喜欢的，但是北齐家她又觉得周边没有地铁。然后另外呢她又在看那个海淀泰州雾部不是也有限定房吗，她觉得朋友跟她说这个是海淀又不错，这个应该怎么选。然后我就跟阿姨分析一下，就是综合您的考虑，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她买北齐家的那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一是生活配套虽然说不是那么新，但是够用，比如像王府医院这些都是成熟的。第二就是本身楼盘自己又带养老社区，这是一个好的。然后呢所以就这么推荐给阿姨。反正咱们北京的买房人呢就是这几个需求。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于养老住宅的一些事儿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或下周六的活动，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或者在公众号上直接留言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几个人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